海淀区首家民乐特色的金帆艺术团北京十九中金帆乐团16号举办建团30周年专场音乐会，现场以关东序曲等八首乐曲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请听本台记者苏巧坤采制的录音报道。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高新桥介绍，该校金帆民乐团30年来一直秉承扬起金色风帆驶向成才彼岸的理念，邀请中国广播民族艺术团的所有专家为学生授课。 在对于学生艺术培养方面，请到了中国广播民族艺术团的所有专家，通过日常的训练对他们进行培养。他们也在我们单独的声部训练上小课的过程当中，进而提升学生的艺术水平。 民乐团创立之初，恰逢民族音乐走向低谷。乐团创始人、时任乐团主管教师苏仁镇介绍，为振兴民乐，1985年在十九中设立音乐班，首届招生只有25人。三年后，民乐班正式组建为民乐团，此后连续多年蝉联北京市学生艺术节一等奖。 原来建立民乐团的时候啊，正赶上民族音乐走向低潮的时候。85年先成立的音乐班，学校内部自己培养出了100多孩子成立的乐团，就是为了振兴民乐。我相信呢，北京十九中广播少年民族乐团这首《航帆》今后应该继续扬帆起航，走向世界。 30年来，十九中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密切合作。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广播民族乐团团长张高翔介绍，乐团派指挥等10多位辅导老师每周为学生授课，同时也指导学校音乐教师授课。 乐团的学生是不断的更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十九中这个品牌是一直在持续的，那么一直也保持这样的一种高度，这种艺术质量。在艺术上我们要精益求精，我在辅导上要非常的细心。未来我希望能够乐团跟学校之间这种合作，比如说有一些联合演出啊，然后呢形式更多样一些。其实目的我想更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在这个学生时代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乐团的一种模式，能够更好的来了解我们中国民族音乐，了解中国文化。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金帆民乐团高三一班刘岩表示，他在乐团已经学习6年了。金帆民乐团每年都会有外派任务，为自己提供了展示的平台。 我们作为北京市第一支金帆民乐团嘛，然后金帆团每年都会有那种外派的任务，比如说去部队慰问啊，或者去社区啊看望孤寡老人这些的，还会有一场专场的新年音乐会，然后给师生同学和家长还有一些业内的专家们，然后展示这一年来的那个收获的成果。我觉得在乐团更多的是它就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让我明白同学间只有合作才会去演奏出最美妙的音符。 好，了解下一条消息。英国伯明翰大学15号宣布，从2019年开始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由此成为英国顶尖高校联盟罗素集团中第一个认可中国高考成绩的院校。据了解，伯明翰大学将从明年开始接受折算成百分制的高考成绩均分80分以上并满足其他学术和英语语言要求的高素质学生。由于英国高中阶段课程设置和中国有区别，英国高校目前普遍不直接认可中国高考成绩。中国考生想入读英国高校本科课程，必须先读一年或半年的预科课程，而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后，明年参加中国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成绩达到伯明翰大学的入学要求，可以直接申请去入读该校本科学位课程，无需再上预科的课程。好的，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巧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 2.0， 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走进京城名校。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那么这样的一所学校究竟在教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同时德育教育一体科技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来自于师大附中的校长王立平王校长来做个节目。王校长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好，小姚好。 我们都知道师大附中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整个百年师大附中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好的，要说到师大附中呢，首先得说我们是这个中国政府建立的第一所这个公立中学吧，它成立于1901年，前身呢叫武成学堂。那么在190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呢北京师范大学它呢建校了，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啊。那么十年之后，也就是在1912年，我们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附属中学，叫附属中学校。从此之后呢，我们就跟北师大呢有了这个不解的这个渊源。那么也就说呢，其实在附中的历史上，北师大对附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那么在这里面特别要提到我们有一位老校长叫林丽如，他当年呢实际上是北师大的教师，然后呢任我们当时叫附属中学校的主任，其实就是校长。那么就是他第一次呢提出了这个全人格教育的理念，也就是说呢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呢要关注叫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吧，人本性，就是以人为本，而且呢教育呢要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充分发展，而且呢要注重孩子的兴趣以及突出教育的实践。那么这些呢就使得师大附中它的教育我们称之为全人格教育，有它独自的这种特色。那么呢也使得呢我们的学生呢发展呢特别的充分。刚才呢这个主持人问到说最大的这个优势，我先说从历史上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有两大笔宝贵的财富吧，一个是杰出的校友，一个呢是优秀的教师。那么杰出的校友呢，我们有30位院士。那么像钱学森大家知道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杰出校友当中的最优秀的代表。当然还有革命家赵世炎等等。那在优秀教师呢，我们有土生土长的17位特级教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们绝大部分呢都是来到附中之后在这个附中评上这个特级教师。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教学研究的一个氛围，是让我们老师成长的应该说特别的迅速，而且呢水平呢会达到相当高。 其实您谈到了17位特级教师，我觉得有必要跟我们的听众们普及一下，一般一所还不错的学校大概拥有的特级教师数量是3位到5位，一所市级师范高中的拥有的特级教师的数量大概是能够到5位到10位，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17位特级教师可能是一个学区啊，有的可能学区加在一起都不一定能有17位特级教师这样的一个数字。刚才您谈到这一点，我尤其是想到了我当时看咱们师大附中的这样的一个官网，就把这个学校的古树跟先进教育设施就放到了一起。有时候我就在想，这种悠久的历史会不会成为我们前行的负担？我们只是想着以前，然后我们在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些动力，我们就是永远只枕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荣光之中。 在这点呢应该说我们也有一个心路的历程吧。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尤其在生源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知道就是刚一开始要均衡招生，那我们师大附中跟过去相比，它呢尤其是建校的时候，它应该是选到全北京市当时乃至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那么有优秀的教师，有优秀的学生，自然呢人才辈出。那么后来咱们说到新世纪以后，均衡了之后，那首先老师就得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你的学生发生变化之后，刚一开始啊，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学生培养跟过去相比，对，跟过去相比怎么差这么多？我们都不会教了。然后过去的这个荣耀呢，天天的悬在头上，确实是有压力。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么一小段时间，大家呢也慢慢来转变这个思想，就是变化了，那就是变化了。你不能说苛求说我还要获得过去那种特别优秀的学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呢教育也是面向大众的，不是说你只能教优秀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你都得教。所以呢附中呢就开始来转变，来研究普通的学生怎样教，甚至困难的孩子怎样教。慢慢慢慢我们也能摸索出一些规律。那么现在呢也应该说没有拿到最优秀的学生，但是我们也能使他的这种叫相对提升达到最大化。

根据北京市打赢蓝天宝贝站三年行动计划要求，自2019年1月起，实现各级各类道路的主路、辅路和人行步道清。